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首先来关注法国爆发的反对扩大使用健康通行证的示威游行。法国总统马克龙是这次东京奥运会上开幕式里唯一的一位外国元首，一方面微笑着看开幕式，另一方面国内的烦心事儿还不少。节目中我们就为您来解析这一事件，然后呢还要将视线转向俄罗斯，了解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海军节。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关注在奥运会举行期间一段特别的视频连线，从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到普通运动员畅谈了他们对奥运的理解。好，欢迎您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法国，这次的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法国总统马克龙成为了唯一一位出席在开幕式上的外国元首。这是因为巴黎是2024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城市，作为东京奥运会的下届接棒国家，法国领导人理所当然会全力支持，甚至要亲自出席东京奥运会。不过马克龙在日本期间，法国特别是巴黎却爆发了超过10万人的大游行，理由就是反对在法国扩大使用健康通行证。从7月24号到现在，法国全国一共爆发了针对健康通行证的近200场示威活动。在德尔塔变异毒株的影响之下，近期法国的新冠确诊病例迅速攀升，已经连续数日的新增确诊病例超过了2万例。法国官方应对新冠疫情的科学委员会主席德尔弗拉西还警告说，如果再不加以控制的话，那么8月份的单日新增病例可能会达到每天5万例。为此，总统马克龙在7月12号宣布了新的防疫规定，要求全国的卫生工作者必须在9月15号之前接种新冠疫苗，否则将会面临着停薪甚至被解雇的局面。此外呢，要扩大健康通行证的使用范围。消息一出，立刻引发了全法的抗议活动。在大规模的聚集性游行抗议示威爆发之后，法国传染病学专家不无忧虑地说，接下来这几天全法的新增确诊病例数又将快速增长。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法国的局势。 法国各地共有约16万人上街游行，其中包括极右翼群体和黄马甲运动参与者。游行期间，一些情绪激动的抗议者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部分人员受伤。抗议者主要对法国政府实行的健康通行证规定表达不满。同一天，意大利多个城市爆发示威游行，抗议政府推出的绿色通行证法令。在首都罗马，数千名示威者举着拒绝绿色通行证等标语表达不满。不少居民认为绿色通行证将限制他们的自由，表示不能接受该政策。意大利总理德拉吉表示，若想经济活动保持开放，避免恢复严格限制经济和社交活动的措施，绿色通行证必不可少。疫情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传染性更强的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在法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多国广泛传播。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预测，到8月底，欧盟大约90%的新增确诊病例感染的是德尔塔变异新冠病毒。 好，刚才我们关注的是在法国以及意大利等城市爆发的反对扩大使用健康通行证的示威游行。 这次的扩大使用是要求12岁以上的法国人进入超过50人的文化或游乐场所时必须持这样的健康通行证，而从8月份开始，它的使用范围将会扩大至全国的咖啡馆、餐厅、购物中心、机场、火车、医疗机构和长途客运站。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来关注每年的七月末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市举行的俄罗斯海军节。1696年，沙皇彼得大帝着手组建俄罗斯的海上舰队，开创了俄罗斯的海军历史。今年已经是海军节的第325个年头了。海军节是俄罗斯展示自己的海上军事力量以及最新海上军事装备的重要节日，总统普京也是几乎每年必到。今年的海军节展示了弗拉基米尔大功号核潜艇。好，我们就来关注今年的俄罗斯海军节。 参阅兵力包括54艘舰艇、48架军机以及4000多名军人，分为两个梯队出场。俄总统、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普京检阅了涅瓦河上的战舰后发表讲话。据路透社报道，普京在讲话中提到，俄海军有能力探测到来自任何方向的敌人，并在需要时发动无法阻挡的打击。总阅兵式上，俄海军各舰队精锐力量悉数登场。弗拉基米尔大功号战略核潜艇不久前才入役北方舰队，这是他入役后首度亮相，也是俄罗斯北风之神 A 级核潜艇首次参加阅兵活动。此外，卡萨托夫海军元帅号导弹护卫舰以及多艘高速登陆艇、反恐巡逻艇、扫雷船、反破坏艇等装备悉数登场接受检阅。来自印度、伊朗和巴基斯坦的护卫舰也参加了这次阅兵活动。阅兵式以航空兵飞行表演作为收尾。受新冠疫情影响，今年的圣彼得堡海军节阅兵式对普通市民进入涅瓦河观看进行了限制。俄罗斯其他各地的海军节庆祝活动也不同程度地进行了缩减。 每一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都会举行海军节的盛大活动，而这个活动呢，也成为了圣彼得堡的一张城市名片。每逢这一天，俄罗斯的海军、圣彼得堡的民众都会走上街头，在阅兵式结束之后来一场军民的狂欢。今年是俄罗斯海军节的第325周年，总统普京发表了强硬的讲话。他说，如果有需要的话，俄罗斯海军有能力探测到任何敌人，并且对其进行不可阻挡的打击。 У них есть только одно разногласие. Они хотят сдерживать наше развитие. Говорят об этом публично. Вот все остальное производное от этой позиции. Все. И ограничения в сфере экономики, и попытка влиять на внутри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в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опираясь на те силы, которые они считают своими внутри России. 俄罗斯媒体分析认为，普京这番讲话正是发生在俄罗斯和英国在今年6月23号的黑海冲突事件之后。当时俄罗斯在黑海水域发现了闯入的英国军舰保卫者号，在口头警告无效之后，俄军出动了大批的舰机，先后采取了警告射击、往军舰航向投射炸弹等警告动作。事后，英国曾经试图给自己找台阶，声称俄方呢是在进行自己的海上射击演习，但是不料却遭到了俄方的无情揭露。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的是在西方社会引发了强烈关注的两位富豪的太空之旅。一位是英国维珍航空创始人理查·布兰森，另一位呢是亚马逊的创始人贝佐斯。布兰森说自己是太空旅行理念的始作俑者，而贝佐斯呢是抄袭自己的想法。但贝佐斯说自己的旅行走得更远，是真正意义的太空之旅。不过贝佐斯的太空之旅呢又遭遇了他的另一位老冤家硅谷钢铁侠马斯科的讽刺。好，我们来听在新加坡的财经评论员叶文多对此的分析报道。 贝索斯的太空之旅引发全球关注。作为太空领域的直接竞争者，马斯克虽然多次批评贝索斯的蓝色起源抄袭，不过仍然是在起飞前表达了祝福。表面上看上去一团和气，但是有意思的是啊，三家主要太空探索公司却是暗暗较劲儿。此前贝索斯的蓝色起源曾表示，布兰森的维珍银河没有真正飞到太空，贝索斯这一次的飞行高度确实也超过了布兰森，但还是被算啊只是亚轨道飞行。而马斯克本人也在社交媒体上点赞了一个相关的嘲讽图，这张图显示贝索斯兴奋地宣布说我要上太空了，而马斯克提问说轨道飞行对吗？显然并不是。这幅图中马斯克也是露出了嫌弃的表情。按照计划，马斯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将在九月份进行一次为期几天的全平民成员轨道飞行，而布兰森和贝索斯进行的都是亚轨道飞行。不过到目前为止，马斯克本人还没有具体的太空旅行的计划出炉。 在贝索斯的这次太空之旅当中呢，有一个细节，那就是跟他一起飞上太空的是一位荷兰的18岁物理系学生戴曼。那么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大学新生怎么能够和贝索斯一起飞上太空呢？其实戴曼是这次飞行的替补队员，原本他的位置是一位花费了$2800万的神秘竞拍者买下的，但是这次起飞前不久，这位神秘人士呢，因为自己太忙了，放弃了飞行，所以将这次的飞行位置让给了当时竞价时出价第二高的戴曼的父亲，然后父亲将这个位置送给了儿子，作为他的成人礼。戴曼回忆当时的经历说，是快起飞了，贝佐斯的公司打来电话问，你们还想飞入太空吗？我的父亲连忙说，是的是的，他们选择我是因为除了爸爸出价第二，还是因为我是众多候选人里最年轻的一位，而且已经有了飞行执照，又是学物理专业的，对一切都驾轻就熟。现在理查·布兰森的维珍银河和贝佐斯的蓝色起源都先后完成太空飞行，使得商业太空旅游成为了今夏的热词之一。德国的一家豪华旅游中介机构也趁热打铁，成为了维珍银河太空旅游在德国的唯一代理商。而现在公司已经推出了正式的订票服务，定价是$25万。那么这票卖得怎么样呢？好，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英国维珍银河公司的团结号太空船本月11号完成首次满员太空试飞，率先在商业太空游市场迈出第一步。不到两周时间，这家位于德国慕尼黑的豪华旅游中介公司就趁势推出了维珍银河太空旅游的订票服务。与此前报道的一致，维珍银河太空船船票定价为每张$25万，约合人民币$162万。据介绍，购买者除了要在经济上负担得起，身体上还得足够健康。 Das Alter ist nicht die Grenze. Es geht um die Gesundheit. Also sollte Herz-Kreislauf-System, man sollte nicht unbedingt frischen Herzinfarkt gehabt haben oder OPs, dass man jetzt sagt, ich habe gerade eine frische OP, und weil es gibt Druck auf den Körper und dass da nicht irgendwie eine Narbe vielleicht irgendwie platzt. 据介绍，开始太空旅行前，乘客将接受一系列培训，包括轨道力学、微重力等状态下的操作、应急准备、宇航服穿脱等。目前全球范围已有600多人预订了维珍银河将于明年正式推出的商业太空旅游服务，而这家中介公司票务代理服务刚一推出就已经吸引了8人订票。虽然有人迫不及待尝鲜，但也有民众表示商业太空游既遥远又危险。 Und auch sonst von den Kosten her wahrscheinlich nicht für den Normalsterblichen darstellbar, also ein Traum, wenn dann. Nee, also noch nicht zumindest, das ist mir nochzu unsicher. Das Ganze, also ja, das hat jetzt geklappt da beim Herrn Branson und Herrn Bezos, aber ich weiß nicht. 对于任何旅游项目而言，安全都是重中之重，太空旅游更是如此。不过据报道，全球保险业还没有推出任何针对太空游客的人身安全保险产品。即便是近期先后完成太空旅游的布兰森和贝索斯，也没有证据显示两位超级富豪曾购买任何与此相关的人身保险。目前大型保险公司仅有针对载人航天飞行器以及火箭等硬件设施的险种，市场规模约为$8亿。分析人士预计，到2030年，商业太空旅游市场的规模将增长至100亿至150亿美元。届时，市场监管机构可能将要求这一行业提供相应保险。 刚才的报道中，采访者表示说呢，要进行太空飞行，首先身体必须要健康，心血管系统必须要达标。如果近期曾经经历过心脏病或手术就不行，因为在旅程中人体会承受很大的压力，万一手术伤疤破裂，那可就麻烦了。不过也有民众表示说呢，他们对太空旅行并不期待，认为还不够安全。他们认为布兰森先生和贝索斯先生能够去，可是我并不感兴趣。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三十分，接下来我们将视线投向激战正酣的东京奥运会。奥运会就像是一出不知道结局的大戏，它时时有高潮，时时有转折，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奥运经历和奥运感受。每一天，人们都在更快、更高、更强以及在一起的奥运精神中不断获得感动和激励。在奥运会举行期间，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东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武藤敏郎、来自希腊的奥运冠军贝卡托鲁以及俄罗斯女子坐式排球国家队队员昆斯特曼用视频的方式参与了一次独特的讨论，主题是如何通过体育在年轻人当中促进公平、公正和平等的发展。几位参与者更是用自己的经验来阐释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感受。我们来听联合国新闻记者钱思文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事务副高级专员纳西福在人权理事会题为通过体育和奥林匹克理想促进人权的讨论会上发表了开幕致辞。他表示， Sport promotes human rights values as they reach billions, including young people. 体育运动推广人权价值，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数百万人，其中也包括青年。在新冠疫情加剧全球不平等，复苏仍然面临许多不确定性的当下，有关如何通过体育促进人权的探讨可谓正当其时。体育为青年提供了公平参与的独特机遇，是帮助脆弱青年包括移民与难民融入社会的有效手段。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难民代表队在奥运会上奋勇拼搏的身姿激励了无数青少年努力克服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 To overcome challenges that they face.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视频致辞中表示， Our mission goes hand in hand with human rights. 可以说奥运会是全球对于包容、团结与和平价值最大规模的展示。在奥运会的赛场上，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一个人都遵守同样的规则，团结一致，并肩战斗。 Respects the same rules, standing together in solidarity. In order for our actions on peace and human rights to be successful, 我们需要得到各国政府充分的政治尊重。假如无法做到这一点，奥运会就会像当今世界的许多其他领域一样，变得充满分歧，失去团结各界的力量。再也无法让来自各国的运动员以和平的方式参与竞争。因此，我们需要各国政府始终将奥林匹克运动视为一项合作，而永远不要将它看作是一种对抗。 As a matter of cooperation and never as one of confrontation. Today, the Olympic Games are the only event. 奥运会是唯一一项能够将整个世界团结在一起开展和平竞争的活动，促进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和平，正是体育在当今社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正是通过这种促进作用，体育才能够为全球的每一个人，尤其是青年带来希望，推动我们共同建设一个更加和平与美好的未来。 Everywhere, hope.Hope for a better, a more peaceful future. 东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武藤敏郎在发言中表示，和而不同是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会徽设计中所包含的三大基本概念之一。 Our games should represent a place where people recognize each other's diversity. 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应当成为既让每一个人认识到彼此的差异，同时又共同实现全球团结的场所。本届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将成为有史以来最接近性别平等目标的一届赛事。 奥运会的女性运动员比例达到 48.8%， 残奥会的女性运动员比例达到 40.5%， 这将向赛场内外的青年一代传递出有关人权和平等的重要信息。世界各地的运动员来到东京参加比赛，在同一套规则之下，以最高水平展开竞争，正说明了人类社会有能力超越所有的区别和差异，实现合一。 Our society has the potential to overcome many differences and become one. 武藤敏郎表示，体育运动为青年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这一点在本届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上也将得到充分体现。 For the first time in Tokyo, new sports such as 3x3 basketball. 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东京，3x3篮球、攀岩、滑板、自由式小轮车和冲浪将成为奥运会的比赛项目。这些在青年群体中广受欢迎的项目被纳入奥林匹克大家庭。充分反映了当代青年体育运动发展的现状，同时也意味着全球的青年群体，无论其社会和经济背景如何，都将有机会在国际舞台上一展风采。 We'll have the chance to be a star on the world stage. 俄罗斯女子坐式排球国家队队员昆斯特曼，因为童年时代的一场事故而失去了双腿，是母亲让她在康复中心里第一次接触到了坐式排球，并找到了生活的新方向。13岁时，他成了年龄最小的残奥会参赛运动员。15岁时，他随俄罗斯国家队获得了世界锦标赛的铜牌，又在18岁时获得了欧洲锦标赛的金牌。2018年，俄罗斯坐式女排队在荷兰举行的世锦赛上，历史性的首次夺得冠军，并获得了东京残奥会的参赛资格。目前他正与队友一起为奥运会积极备战。昆斯特曼在发言中表示，他不喜欢因为身体上的不同而受到区别对待。除了排球之外，他的兴趣爱好和生活方式与其他22岁的年轻女孩别无二致。 我不想把自己的遭遇说成是一场不幸、悲剧或是灾难，而是选择泰然处之。已经发生的事情无法改变。我很不喜欢别人因为我身体上有残疾就给我特殊待遇。我是最普通的一个平常人，有最普通和平常的烦恼、经历、梦想和兴趣。平时我的娱乐活动也是最普通的，去听饶舌音乐会，去以前没去过的城市和国家旅游，玩高空跳伞。希望我支持的冰球队莫斯科迪纳摩队能够赢球，但我最喜欢的还是体育。 昆斯特曼表示，在俄罗斯国内和世界上的许多其他国家，残奥运动都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这对于所有残疾人士的生活都将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许多身体有残疾的人往往不愿意出门，只想待在家里，而有关残奥运动的报道则能够帮助他们改变生活，鼓励他们更加主动地参加体育活动，以更加活跃和积极的方式生活。这对于患有残疾的青年尤其重要。体育活动能够帮助他们重新建立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体育运动不仅是保持健康最为经济和有效的方式，同时也有助于残疾人群体在身体、心理和社会层面的全面康复。 来自希腊的帆船运动员索菲亚·贝卡托鲁曾分别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子帆船470级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女子帆船英灵级龙骨艇的比赛中摘得一金一铜，还曾4次加冕帆船世界锦标赛冠军，并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入场式期间担任希腊代表团的旗手。她也是希腊奥运代表队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旗手。她在发言中表示，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都认为帆船项目就是她的一切，每天的生活就是制定目标、努力训练。他人生的使命就是要成为一名精英运动员，在奥运会的赛场上摘金夺银，直到一次严重的脊椎伤病才让他第一次有时间停下来仔细思考体育

It's 9 a.m. Beijing time.